现在时间11:07，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名扬课节目，我是诗伟。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医师要来拯救我们的人生之光了。要来欢迎的是万邦医院的眼科主任吴建良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早，各位听众早安。 好，哎，为什么我今天请到吴建良医师要跟大家来聊聊的是有关于散光啊？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呢，这个最近我看到一些新闻媒体报道，有人说呢，散光跟你天生的体质有关，哎，还是不能讲体质，就什么先天的眼球构造有关系， 嗯， 对不对？另外呢，还有一些人说，哎，如果你有散光，但是如果你没有积极的治疗，也就是说你的那个镜片里面没有加上散光的程度的话，有可能会让你的散光更加的严重，对不对？嗯，好，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下吴主任，到底这个散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来聊聊到底什么是散光，好不好？ 对，我们先要证明一下，因为我看到稿子上面的散光。光是那个， 我打 亮光的闪， 不，你就知道我闪光有多 严重。没有，这个因为病人来哈，跟医生跟眼科医师讲说他有闪光，这有两个状况，一个就是你写的那个闪，就是闪亮、 闪闪发光 的那个闪， 对对对。 那就是那个通常是病人他眼睛他会觉得看到有一些亮光在那边闪， 打雷闪电， 对，像坏掉灯泡在那边哈，电灯这样一边闪。 嗯， 那这个通常有一些跟那个飞蚊症有关系，那通常代表的是玻璃体跟视网膜有一些牵扯的力量，也就是说他要注意的是说有没有一些视网膜的疾病，会不会有什么视网膜剥离、视网膜破孔这些状况，那些状况也会造成一些散光的问题、亮光的问题，或者说当然有一些人的这种亮光是特别有一些像锯齿状，然后在眼前这样就是 维持锯齿状啊，这么明 确，对，有一些像锯齿状，然后像还有一些图形的，那些有一些是跟那个偏头痛有关系 啊， 所以那样的散光有一些是眼睛视网膜的问题，那有的是脑部神经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那个一闪一闪的 闪亮的闪光。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是那个散掉那个散光， 对， 好，就是大家近视啊、远视啊这些度数上面，有的时候你还要散光，要加散光的度数。 好，我先补充一下前面那个部分。前面那个部分，因为我太常听到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哎，医生，我前面有那个一闪而逝的光哈，啊，那几下嘛哈，有没有关系啊？我每次听到这种问题，我都好紧张，我都想说到底是多久之前发生的？因为它没有立即性的疼痛， 对， 所以它也不会说一直持续，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哎呦，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再观察个几天看看。但是会不会有所谓的急迫性需要紧急的治疗？ 比方说如果你本来是有飞蚊症的病人，然后你的飞蚊症突然又有变多一点，然后又出现这种亮光闪光在那边闪，我们把如果讲台语齁，其实是香根嘛，而且是刷根，就是我们现在台语节目的没有，就是说如果是那个闪同时飞蚊合并有一些那个亮光齁，就是眼睛的周边你觉得有一些亮光在那边闪，那这个就需要比较赶快去看医生，因为有时候是 需要到去跑去急诊吗？ 如果他很明确这个飞蚊有增加比较多，然后他的亮光比较明显，好，然后你甚至于说有时候严重的时候，你可能视线有一些部分已经觉得看得有一些遮蔽的感觉，那这个就要怀疑视网膜的剥落，或者说视网膜有破洞，那这个当然就是说，如果在轻症的时候，我们只要用雷射就可以把它补起来，那严重如果已经掉下来，那就变成要做这个玻璃体切除，做这个视网膜剥离的手术。 了解。好，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千万要留意，不要说这些一闪而过的症状就不放在心上，想说没有持续发生就算了，还是要赶快去看一下医生。那我们现在要来聊到的是，每次在测量近视度数、远视度数的时候，医生都会顺便你说，哎，那个吴小姐，你的散光有50度哦的那种，对，散光， 这个就是散光的，就是刷更了，待会我们叫刷更。 为什么会有散光啊？ 散光基本上我们要先再讲一下，大家复习一下。眼睛的结构，眼睛的结构其实就我们都通常把它当作一个照相机一样，大家都可能使用做照相机，那照相机有可能两个最重要的一个结构，一个就是说它前面会有个镜头，但现在镜头可能越做越小，像手机那可能你不会看到很明确的一个凸起来的一个镜头，但如果传统的相机你前面可能是有一个特别一个镜头的结构，那在后面当然就是会有一个所谓像以前是底片，现在可能是一些感光的元件， 是， 那就是一个让这个光线， 嗯， 聚焦在这个感光元件上面，然后就可以成像。 嗯， 啊，眼睛也是一样，我们要把这个远的东西的这些光线啊，聚集在你的视网膜上面。 嗯，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嗯， 好，那当然你这个聚焦有时候会不准确。 嗯， 也就是说，你要聚焦如果没有聚焦在视网膜上面，那它当然就会那个影像就不清楚。 嗯， 有点像我们如果是手动镜头在那边对焦啊，对不准的时候，嗯，那就会糊掉。 所以散光是对焦对不准的意思， 所以散光是就是说它这个影像没有对得很准的一种状况。好，它可能是远视，可能是近视，可能是散光。好啊，那这个就是说它其实我们就是说这个眼睛的镜头是什么？镜头就是你的角膜， 对， 跟你的水晶体。 对， 其实我们眼睛有两个凸透镜， 嗯， 那所以可以把光线聚焦在你的视网膜上面。 嗯， 所以一个叫做角膜，就是我们看到黑眼珠的部分。 是。 另外一个就是水晶体，水晶体就我们一般常在讲哦，白内障啊，白内障就是水晶体混浊。嗯，好，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的镜头的组成。 嗯， 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可能跟天生有关系？ 嗯， 我们大部分散光是怎么样？是你的角膜哈，不是一个很正的球形。你可以想说我们的 正常来讲，它应该是长的是圆形还是？ 应该是立体的，所以你要想说它是应该是个球形 ， 球形有点像篮球好了，比较简单讲，就是它应该像篮球。 嗯，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眼睛长得不太好，长成橄榄球了， 嗯 啊，那其实就是一种散光。你看如果篮球你不管转哪个角度，它的弧度都是一样，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橄榄球它就有一个轴是比较平的， 长一边走， 对，一个比较短的哈，所以它比较短的那边，它的这个弧度是比较陡的， 嗯， 啊，所以在角膜上面，就是说，如果你的角膜并不是那么的这个，但我们讲这个是比较夸张一点，让大家听众可以理解，嗯，就是说你的这个角膜不是一个正球形，而是一个比较扁掉的球形， 嗯， 就有点椭圆形的，椭圆球状的， 嗯， 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散光， 所以听起来是角膜影响的因素比较大，水晶体还好了，对不对？ 水晶体也是有， 嗯，啊， 水晶体的话，所以我们这个散光有可能是角膜的散光， 嗯， 也有可能是水晶体的散光， 嗯， 水晶体的散光但比较这个严重性通常比较小一点，那但是在有一些特别的疾病，比方说像我们有一些就是马凡氏症候群， 嗯， 它会有这个除了心脏的问题之外，它会有水晶体脱位的问题， 嗯， 那这水晶体脱位就好像这个镜片本来应该是正中央，它的镜片歪掉了， 嗯， 啊，它的水晶体歪到旁边去了， 嗯， 那这个镜片歪掉的这个状况呢，就会造成水晶体性的散光， 所以 你有可能你的角膜是正球形的，但是你散光还是很重， 所以角膜跟水晶体两方面都有可能会影响， 对， 对， 对， 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是就你要两个镜片都要对得很准， 因为太多人有散光这件事情了，太多人都有了。那我很好奇的是，那最多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大部分就是角膜了， 大部分都是角膜的因素。那这个跟近视的度数有关系吗？ 其实近视的度数是我们就用凹透镜来矫正。那散光它是利用一种叫柱状镜的东西来矫正。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近视越高 越深， 它会不会也造成它散光变得加深？ 不会，这是两件事情。 所以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连带的关系。 对，没有连带 的 关系。唯一大概就是说，我们比方说，这个如果女生不用当兵，但男生以前我们要当兵哈，那当兵的话就是说，你要是高度近视，1000度以上不用当兵，那我们这个1000度的时候，他就会把你的这个散光也要算进去，那通常就是我们如果是这个散光的话，通常是减半去算，比方说你有200度的散光，那你又有900度的近视，那我们这个叫做就把散光减半加过去， 就900加100等于1000，就不用去当兵了， 是。所以那个散光在这地方就是有它的价值在。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近视度数跟散光度数不是呈现一个正成长的关联性， 对， 他们其实是完全各自独立的。 基本上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散光哈，就是跟有人可能讲说体质或天生的哈，那就是说你这个角膜在发育的时候，它没有长成这个我们刚刚讲一个篮球形状，变成橄榄球的， 跟构造有关系， 构造有关系。那这个构造呢，它如果结构上它已经是散光了，一般这个散光它不太会像近视，就是我们在 度数一直增加， 对，可能从本来没有近视，然后长大变1000度嘛， 嗯， 那散光不会这个样子，散光通常它就在固定在那个地方， 最高几度啊？ 最高最高可以非常高，那个就有疾病的状况， 嗯， 那个就是说有一些角膜特别的疾病，它会产生所谓的圆锥角膜，这些它散光一直增加。 这样好了，应该是说近视超过600度叫做高度近视，那散光超过几度算是非常的比较严重一点。 散光大部分来讲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其实我们正常的人里面大概就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有大概100度以上的散光。 嗯， 好，那50度一般我们这个不管它了，100度以下的大概对视力其实没有什么影响，眼镜的那个度数要不要配那个比方说50度75度的散光，这个倒不一定了，就是也可以不配，因为它影响很小， 100度以下影响就很小， 100度以下大概影响很小，但100度以上可能在你的配镜上面就要考虑加这个散光的度数，不然它就会变得比较不清楚。 所以我从小到大都以为散光跟 近视是等比例的， 近视是等比例，而且我以为也是因为生活习惯不良，比如说长时间看书看电脑或看电视所引起的，都不是散光跟这些都没有关系， 散光跟这些没有关系啊。你如果是跟随年龄增加，那也就是说那你如果本来是300度的近视，然后100度的散光，那如果它变600度的时候，散光要跟着变到200度嘛，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不会变动 的，它的散光通常还是维持在那个地方，比较不会一直增加。 好，所以接下来我要问几个非常重要性的问题哦，就是比如说常我们去佩戴眼镜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验光师会建议你说必须要增加散光的度数，或者是说散光不用配，但是我们增加近视的度数，就是增加那个配镜 的 度数， 然后去补它， 然后去弥补。对，但是我又看到报章媒体有人说这样的方式其实会导致你的近视变得更深。 这个倒不一定啦，这个配镜齁，其实它也是一个科学，它也其实有它艺术的成分，就是说它会有，因为每个人他的眼睛的这个看东西的需求不同齁，然后你配镜的方式会有点不一样，不是说每个人把散光都加到足的度数，他就会觉得是最舒服的状况，因为有的人配那个散光的度数呢，你如果给他加到足的时候，他反而会有一些头昏啊，然后调节力觉得就眼睛会觉得酸痛的问题特别是有一些散光的角度比较特别，比较斜角的那种，所以有一些状况散光我们会本来会把它降低，或者像刚刚世伟讲的，世伟很专业，他说可以把这个散光的度数分一些到近视去，就加一点近 视，是我专业，是我常被被建议如此。 是，那就是说他在配镜的过程呢，发现你加了那个散光以后，你虽然觉得清楚了，但是你觉得不舒服啊，你眼睛必须要整天戴。 有时候不一定清楚因为比如说像我去验光的时候我发现验光师都很体贴，他都会说来小姐加这个散光片跟没加这个散光片，你觉得哪一个清楚呢？我通常都会回答他说没什么差别。他说没什么差别吗？那我们就不要加散光片了。 对， 就是它不是一个必要性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加上散光以后，它并没有变得更清楚，表示你加进去这个散光并没有让你的视力的品质更提升，那这当然就要去查说这个到底是因为这个视网膜比较不好，或者什么样其他的原因造成， 所以还是要以实际矫正的度数跟清晰度来看，而不是只是照那个数字照表超 刻而已。对对对，不是说打一个那个，我们不是都去打一个验光的这个电脑验光纸，不是照那个度数去配。 嗯， 好，那照那度数去配，医生给你收处方费，那也太对。 验光师就没工作了。 是，所以就大家不是直接这样看那个度数，你还是要经过一个验配的动作就是插这个试片嘛给你加一个度数。那个试片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叫最佳矫正。实力就是说怎样的度数对你来讲是最舒服最合适，那还要考虑到包括眼睛有没有一些斜视有没有其他的状况来做一个配镜 所以我们换句话说的话主任你会怎么样建议到底要不要配散光的度数呢？ 这个散光其实我觉得在小朋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拿出来讲就是说如果小朋友他有比方说200度以上的散光实际上100度当然也就要去注意，就他有散光那你要注意说他视力的矫正有没有问题，就是说他给他加了度数以后他如果还是看不到这个正常的 1.0 的视力那就要注意说他有没有弱视的可能好，我们小朋友刚生下来的时候视力其实不是像现在就一下就可以看到 1.0 小朋友刚生下来的时候视力还不到0 0.1、嗯、然后他慢慢的视力会随着他这个眼球的发育这样，那视力也会慢慢的进步、嗯、所以这个有一个脑部的这个视觉慢慢的被诱导被发育的这个过程、嗯、那发育很重要，就是说他的视网膜要有清晰的影像、嗯嗯、如果说他这个散光没有被矫正，好，那比方说他现在讲有一个小朋友散光也许300度、嗯、那他可能都没有给他配镜，那他从一开始看东西就一直有那个300度的散光，所以他看的世界是模糊的、嗯、那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这么模糊， 但你突然把它矫正很清楚他会不舒服是不是、 不是，就是说你如果都没有给他矫正，他的脑部就以为世界就是这么模糊、嗯、所以他就不发育了、嗯、不发育这个叫弱视、弱视就是一个我们叫 lazy eye， 就是说他懒惰，他不发育了，他停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有可能将来长大，如果小时候没有矫正，他可能长大以后他这个眼睛弱视的状况有可能就是说，比方说我还是给他配了300度，但是他长大配的那个300度他也许还是只有看到 0.5， 就看不到 1.5。 小朋友会格外的， 对，那小朋友因为我们视力发育有一个黄金期、嗯、啊，所以为什么小朋友都要家长可能都会收到一些什么视力回调带小朋友去检查，其实目的就是要筛检出一些斜弱视的病人，嗯，好、啊、那比方说他有弱视的状况，他有散光造成的弱视，那个其实很容易治疗，你只要及时的给他配镜，嗯，那视网膜影像清晰了，那他的视觉的这脑部的视觉中枢呢就会发育的正常，嗯，哎，所以但是如果你 那大人呢？ 大人如果已经弱视，那个就比较 嘛，不是弱视、 啊，现在不是，再回到正常 的 大人， 但是 有散光，那散光就是看，通常就是100度以下，也许可配可不配，那100度以上大概需要加上那个散光度、嗯，那是不是要加到足，或者加半量或三分之二？这个要看那个每个病人他这个。加那个散光以后他看的舒适性，嗯，啊，他看得清楚，我们希望配出来眼镜就又清 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但是也要能够舒服，他可以整天佩戴这样。 医生你有散光吗？ 我没有，我没有散光。 你没有散光哈、哦？哎、嗯，我有散光。散光的话，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像在高速公路上面啊，你看那个闪亮的灯有没有？你会每一盏的那个灯旁边的光晕都会很明显，嗯、就是会这样子有光晕的状况。嗯、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如果没有佩戴闪光的话，会影响到开车的安全吗？或者是影响到那个驾驶安全？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对对对， 要跟听众朋友。 特别夜间呐、啊、哈，夜间因为夜间我们的瞳孔比较大。那个闪光的影响也会变得比较大、嗯、所以你如果晚上没有配一个适当的眼镜，那确实会增加驾车的风险，嗯，好，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夜间的时候特别有一些眼睛特别比较敏感的人，他也许夜间的视力比较差的时候、嗯、那他晚上可能需要配另外一副专门用来开车的眼镜，嗯，好，这、就是对于有一些病人他也许他的这个晚上他的我们有一些夜间近视的状况，嗯，就是你白天的近视度数跟晚上其实是会不一样 啊、哦，真的， 对，有时候有的人会差到50到100度， 为什么？ 那个差别就是因为你瞳孔放大，哦、瞳孔放大以后，你有一些光线从周边的这个水晶体过去、嗯，所以那个会造成那个光学上面的我们叫球面相差的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是说有一些开车需要的朋友，或许你就是必须要跟医生来讨论说你有没有需要加配散光的 眼镜。对，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看说，哎，他比方他夜间觉得就是不够清楚，那有时候。就要看说他是不是晚上这个度数其实跟白天是不同的，那有时候就变成要加一点度数上去，让他夜间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或者是加散光、 或者加散光，如果散光没有矫正的话、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发现我们电台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不是开长程的，是开短程的，就是那种短程是比如说是从桃园到台北上班，或者是从基隆到台北、那要常常往返开车、虽然只有20-30分钟足够啊，很快哈、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是似乎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夜间视力比较不良的一个状况，或许也可以跟医师来讨论说怎么样的矫正会比较好。 对， 那因为夜间开车我觉得是要特别的留意安全的。 当然了、就夜间开车发生事故啊，或者是这个造成车祸造成死亡这些案例的话，它的比例是比白天要来的高，机会会比较大。 好，那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呢现在大家最流行做的就是近视雷射手术嘛、那很多人都会问说做近视雷射手术的时候可不可以顺便矫正散光， 我想这秘诀应该在于刚刚医生已经讲的散光的形成，最主要是 角膜 跟水晶体两个部分，对不 对？所以这是有可能在做近视雷射的时候顺便矫正散光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雷射的时候，那个程式就可以去设计哈，那就同时把你这个本来这个角膜的弧度，可能就是说，哎，这个轴度跟另外的轴度它的弧度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可以去矫正散光。不过我们要提醒说，散光其实它也还有，我们还要把它分成一个叫规则性的散光跟不规则性的散光。 什么意思？ 对，修花刚好照对公，哎，这个规则性的散光就是我们戴这个眼镜是可以矫正的，但是不规则性就是你想，如果它这个角膜表面是哎这个 像波浪状 的，哎，对，那这个比方说像洋芋片一样了啊，那你当然你给它加散光是没有用的，啊，必须是类似像这种啊，我们像刚刚讲的一开始讲像橄榄球一样啊，它是一个规则 固定性规则性 规则性。那如果它是一个不规则性的 做雷射也没办法， 不规则性的就可能要看情况，一般不规则性的话可能要查一下它的原因，如果它是一些疾病的话啊，那可能就不适合做雷射啊，特别像所谓的圆锥角膜，那这种特别疾病它是要用硬式的隐形眼镜来矫正，就是不能用眼镜也不能用雷射，所以要看散光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它是一个正常，一般我们其实大部分人大家都所谓规则性的散光，那规则性就是你眼镜可以矫正的这种散光，那这种散光在你雷射的时候当然同时就可以把这个度数就处理掉，好，因为其实你的这个角膜的雷射就是我们的近视雷射手术，就好像你是把你的眼镜啊或者隐形眼镜坐在你的角膜上面一样，所以只要是你眼镜可以矫正的，那你就一定可以坐在这个角膜的上面。 好， 但前提是要先做一个手术的检查，看你的角膜的健康状况是不是适合做这样。 了解哈，这是跟听众朋友呢一块的来分享的。医生，你知道不管是隐形眼镜或者是眼镜加上的散光都变得比较贵吗？ 对对对，所以变得比较贵， 贵很多哎， 没错， 连隐形眼镜都是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说，那到底散光有没有矫正的必要性？我不矫正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吗？所以 这就你跟眼科医师或是眼镜行在做验配的时候，你就要去看一下说，哎，你这个有加没加啊？你觉得是不是有差别？然后你加上去以后，那你加了看得比较清楚，但你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就是让你带着试着镜片去走一走，你会不会头晕啊？会不会不舒服？ 就知道了，对， 就知道是不是应该要加那个度数。 那下面这个问题会有答案吗？请问如果我加了散。请问就是我要如何好好的预防散光再变得更深？如果照你所说的不会有太大的度数的加深，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预防的，是不是？ 在小朋友来讲，我们会比较注意到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比方说是过敏啊，或者什么异位性体质啊，他就经常会用手啊用力去抠眼睛去揉眼睛的那种，这样的小朋友他比较会得到一个叫做圆锥角膜这个疾病 啊。 那圆锥角膜的散光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种正常的这个生理性的这种不一样，它就变成一种病理性，它因为它的散光会一直增加，好，它的角膜会变得比较凸出来，就是说圆锥状的一个变化，好，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球形，而是有点像就讲夸张，就像那个冰淇淋的甜筒那个一样，它是会变个锥状的。那锥状的话，它当然这个视力的品质就会变得非常差。好，那一般的观察来讲，就认为说你这个揉眼睛有可能让你这个眼睛的压力，角膜承受压力变得不正常。 这件事情是不是大人小孩都最好不要做？ 对，所以尽量是不要去揉眼睛。哦、对对。 那我发现我种睫毛唯一的好处就是不会揉眼睛，因为我一揉呢，睫毛一错掉下来的话，好几百块。 对对，好心疼。 对，就尽量不要揉眼睛。 对对， 小朋友是预防会出现圆锥性的角膜。那大人的话，当然也是尽量。 那你去揉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把一些 脏东西进去。 那本来如果比方说只是一个小沙子进去，你揉一揉就变成角膜的擦伤或者溃疡。这个当然就要注意这样。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万方医院眼科主任吴建良医师哦，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散光。几乎呢，蛮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有散光的问题，虽然不会到高度近视那么的深到了超过600度以上，但是散光呢常常会在你在配镜的时候呢验光师呢会建议你要增加或者是不要增加哦。因为我一直有散光，所以我不知道没有散光的眼睛看出去是怎么样，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真的有散光的话还是不要轻忽哦。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固定的定期的去做检查。那有需要矫正，比如说你是有专业的眼睛的视力上面的要求，比如说你是个职业驾驶，你是客运 运司机，好，你是开那个大货车的，甚至是你是要做那种比较精密工作的话，还是要请大家好好的留意一下你的视力，要定期做一下检查哈。好，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33，欢迎回到名医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万方医院眼科主任吴建良医师。你女儿刚考完学测哦？ 是啊，她就有很厉害的散光，她散光大概200-300度。 啊，为什么？也是天生的吗？ 天生的，对，天生的。 哦，了解。 那当然有一些有遗传性的。 你这样爆你女儿的料好吗？ 她没有在收听，应该没关系。 好，没关系。然后你刚刚什么？ 哎，我说啊， 你说200-300度， 200-300度的散光啊，那他小时候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点弱视，在、 啊、 对我也是跟大部分家长一样，就收到视力回调才发现小朋友哦又有近视又有散光这样。 你这爸爸， 所以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认真照顾到、 啊 那发现的时候就是 就赶快带 散光片，对，等他视力可以矫正上去，那后来慢慢这个弱视就去掉了这样。 哦，了解，好，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持续的扣音进来，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眼科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请教吴建良医师。空运专线83693398，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吴建良医师。任何近视、远视、散光，或者是视网膜病变，还有白内障，你今天我早上6-7点下节目的时候，在茶水间啊，就听到隔壁公司的人在讨论那个白内障手术。 是是是， 这样子偷偷听别人在讨论什么，好好，我就可以了解一下大家都在困扰什么问题。对对对，好，我们来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喽，83693398，许小姐你好， 你好， 来，请说， 请问您好，我们干眼症呢，就是泪腺分泌的泪液太少嘛？ 嗯， 那如果说像我们打哈欠的时候呢，会分泌泪液，那这个可以取代那个跟那个泪腺分泌的泪液是一样的吗？如果一样，我是不是就不用点人工泪液了，我就直接打哈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好，谢谢你哦，谢谢医生。 打哈欠或是说你这个情绪比方说情绪很激动啊，伤心的事情在哭啊，这些眼泪跟我们基础分泌的泪水其实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我们泪水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腺体在分泌，一个我们叫基础分泌，基础分泌它的成分跟我们这个就是说在大哭啊流眼泪这样的泪水其实是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 它的成分就是说这个对眼睛的保护是基础的分泌才是有效的。 也就是干眼症那个你缺少的泪液。 对，缺少的基础分泌那个才是有效。那其他哭啊打哈欠流出来的这种泪水，它的品质呢跟我们基础分泌是不一样，它只是最比较多是水分，所以那个很快就不见了。 所以 那我们正常基础分泌的水分泪水里面它还有包括所谓的黏液层，有包括油脂层，还有当然有水分，那它里面还有很多成分，那这个跟我们打哈欠，所以你很难就整天一直用力打哈欠，然后想办法挤出一点泪水。这个大概在临床上也不太建议病人这样。好，就真的，如果你确实这个泪水分泌是少，那你可能就要点那个人工泪液。 人工泪液。 那或者是说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把泪管，就是把鼻泪管给它阻塞起来，让水不要流掉，不要流失。 哇，那不都白哭了吗？ 对对对。 为什么哭完之后觉得眼睛特别的酸涩啊？ 哭完以后就是那个，因为你哭出来那些泪水啊，它基本上它对眼睛的保湿的功能并不好，所以它就一下子觉得好像湿润了，但是等一下它流掉了以后，它反而把你正常应该的泪水就冲掉， 那些保护意义都不见了。 对，所以它在接下来它干燥的状况反而会变得比较厉害。 哦，了解。好，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那个两位好。 哎，请说。 我今年70岁嘛齁，我想请问你齁，到了晚上的时候齁，看那个电灯或者是车灯齁，就会有一圈一圈的那个好像彩虹一样，请问那叫散光吗？ 好，谢谢你哦，谢谢。 夜间看到那个光晕的问题齁，其实基本上我们应该把它叫做眩光。这个倒不一定是散光。眩光就是其实那个就是有点像比方说你在有雾有云的天气，你看那个月亮它就是会变成散开来有一个光晕。 光晕。 那这个光晕的形成当然可能是就像刚刚讲有云层啊，如果是都没有云层，那就是你眼睛有云层了。自己的云层。那自己的云层就是它的成因，就是我们刚刚讲所谓的一些不规则性的散光。那最主要一种叫做球面相差。就是我们叫高阶相差的部分。我们讲 讲眼睛这个看不清楚哈，看不清楚就是因为有相差，就是影像的这个差异性的那个相差哈。那有相差的话，有一部分是我们叫做低阶的相差，有一部分叫高阶的相差。那低阶就包括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散光这些，大家都可以用眼镜来矫正。 嗯。 但高阶相差就是说像有一些疾病造成，会不管是角膜或是水晶体的疾病， 嗯， 就你眼睛有问题的哈，大家可能有点早期的白内障。这些如果70岁我觉得要先怀疑看是不是有一些早发的白内障，那他看这个灯的时候他就变成会有光晕，因为他光线在经过这个水晶的时候会有一些散射的问题，所以造成他影像呢就会变成旁边就会有一个光晕出来。 了解。 所以还是要请他给医生检查看一下，说这个光晕的来源是眼睛，如果是眼睛的部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问题。那个一般我们应该是所谓不规则性的散光，而不是规则性的散光。 好，来接下一位是钟先生，钟先生你好。 好，主持人，医生你好哈。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的小孩子5岁哈，今年5岁，那个黑眼睛好像靠近鼻，有一只眼睛靠近鼻子这样，那是斗鸡眼，那是先天还是后天的？ 只有一只眼睛吗？ 对，一只正常，一只好那个黑色的圆光比较靠近鼻子这边。 好， 那怎么治疗？还是那是先天还是后天？ 这个应该是先天的问题，但这个要给医生检查一下哈，看一下说他到底是真正是有内斜视呢，还是说有一些小朋友是这个眼皮的关系，他内眼角可能这个眼皮啊，眼角的这个赘肉比较多一点，我们叫内眦赘皮，就内眼角的这个赘肉挡住你的眼白，那看起来会像斗鸡眼，那种叫假性的内斜视。好，所以要看他这个外观上面是他只有一个眼睛跑进去往里面跑的话，那建议还是要赶快看一下，要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斜弱视的问题。 好，这是请钟先生再赶快带小朋友去看医生哦哈。我们来接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你好。 嗨。 主持人，医生你好哈。我想我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敏感，那您看看尽量回答就可以了。 我好害怕。 不好意思， 不要说什么，我好害怕。 刚才的问题差不多了，就是说，像我们年纪大的人哈，大概都有考虑到这个白内障这个手术的问题。那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健保的部分好像比较难用的哈，好像都有这个自费的部分。那这个自费的部分好像金额又会稍微大了一点。我就想请教的就是说，那在我们病人的角度哈，在考虑是用健保呢，还是用自费的时候，采取哪些原则可能会比较妥当？ 你问得很有礼貌啊，杨先生。 不好意思，我是个比较敏感啦、啊。 你害我非常的紧张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这样子，我心脏病发了，没有啦。好，我请医生好好的回答你。 谢谢你啊，谢谢。 我跟你讲啊，今天早上7点在茶水间，他们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白内障手术。 没有，他们讨论的就是 水晶体的选择。 对，有没有健保给付？有没有 差？是这样，就是当然就是我们白内障，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说我们的角膜跟水晶体就等于是组成我们眼睛像镜头的部分。好，那当白内障的时候，就有点你就想说啊，你这个原来这个镜头啊，它的镜片有一点这个不管是发霉了啦，还反正不透明了，镜头坏掉了，那你要换一个新的镜头。换一个新的镜头，其实我们的水晶仪就是一个凸透镜啦。那这个凸透镜当然就是说你拿掉以后你要换一个新的，否则你就要像很早以前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开白内障，我们现在偶尔看到那个这个镜片带很厚的一个镜片，带很厚的凸透镜，那个大概就以前没有放水晶体的时代。那当然现在标准的手术一定会包含一个人工水晶体。好，人工水晶体就想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放在眼睛里面的小镜片。好，那健保它给付的是一个一般的叫做球面的镜片，它是一个单焦点的镜片。好，那球面 重点是单焦点。 单焦点，然后而且它是球面的镜片。 球面。 那一般自费的大概就有分几种了，一个是 它有的还是单焦点，它有的是多焦点啊、嗯哦。那多焦点就是你看远看近都可以不要戴眼镜。 嗯。 那单焦点的话，它跟健保的差别是它是一个非球面的镜片。 嗯。 非球面的话，它就是会减少叫球面相差。就刚刚我们前面的听众有问到说，哎，晚上会有看到光晕的问题。 嗯。 那非球面镜片会基本上可以减少这种夜间视力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就提升你的视力的品质。 啊，夜间视力。 对对，也可以想说，就是说你在。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听众，我们在配给眼镜的时候，镜片有比较一般的， 嗯， 啊，比较就是平价的啊，或者你有比较贵的镜片， 嗯， 那中间价差其实也是很大，啊，就是说，如果配一些什么名牌的哈，啊，那个这个镜片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功能哈，啊 嗯， 那当然它，你说那个一般的。评价的镜片看不看得到，也看得到， 嗯， 好，啊，看得到，但是要看得更清楚，那当然这中间有一点点的差别， 嗯， 好，那这部分因为是健保给付，还是要受限到预算的关系，所以 这是不是要看你？哎，可是每个人都会老花眼啊，这是不是要看你有没有老花眼？ 这个重点倒不是说，因为你看完白内障一定会老花眼，如果你没有用所谓的这个多焦点的镜片的话，它就是一个老花的状况， 哦， 啊，即使你就是年轻人来开，你水晶拿掉以后，你就会变成老花眼。 为什么 啊？因为我们原来看远看近是靠这个水晶体，它有弹性，它可以变厚变薄。 哦， 当你把这个水晶体拿掉，比方说你现在有白内障，你拿掉以后，这个放进去镜片它是不会这样变形的。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他因为车祸意外伤到水晶体，嗯，他不得已那个水晶体一定要做更换的话，他换完了之后，如果是健保给付的单焦点球面的， 对，他就必须要戴老花眼镜， 他一定会需要戴老花眼镜。Even 他只有20岁而已， 对 不对？但是如果是做自费的，就是那种多焦点的， 多焦点选择的话，就多焦点就是你远近它都可以聚焦在你的视网膜上面啊。 可是有些人可能不觉得老花眼对他有很大的困扰，他觉得 所以这个 单焦点 这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说，病人端呢，他想要说，哎，这个我看远看近都不想要戴眼镜， 嗯， 啊，就是说他认为他戴眼镜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嗯， 包括像我们有些老人家，他整天他家里面放好多副啊，到处都要放一副， 对， 因为每次就要拿一副来看一下，他常常都找不到， 对， 啊，这样他可能有那样的需求，那所以重点在有没有这个脱镜，就是不戴眼镜的需求， 嗯， 如果你觉得戴眼镜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负担，你也不会想说就是。不会造成生活上的困扰， 嗯， 那你就用单焦点就可以， 嗯， 啊，就不一定要用到多焦点。 还有你有没有夜间视力的需求？ 对，还有你们夜间视力，如果你只是白天这样活动的哈，也不太需要这个夜间要开车啦或怎么样哈。 比如说你已经退休了，在家里面， 对对对，不过家里面 就看电视而已。 对，但夜间就你如果要上下楼梯啊，比较昏暗的地方，那个部分当然，老人家有时候是怕跌倒了。 哦，你就是比如说像去电影院要进去的时候， 对对对，黑黑的这样哈，那当然就暗的地方的视力有一点影响，这个当然就是每一个人要自己再考量。 Okay. 那一般健保的水晶体大概都可以足够这样的处理。健保水晶它就是单焦点，然后球面镜片，所以它可能夜间视力相对于非球面可能会差一点。那另外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矫正老花， 嗯， 然后它也没有办法矫正散光。 嗯， 我们刚刚今天主题在讲散光， 嗯， 所以如果你散光比较重的话，那你术后反正也就戴散光的眼镜。 嗯， 而如果你不想要戴眼镜，你在手术这个时候是可以同时解决你的散光， 嗯， 或是同时解决你的老花， 嗯，但是就是选择多焦点的啦， 对对对，那就有多焦点选择，但是原则还是要看说，哎，这个眼睛的状况适不适合用， 嗯， 比方说如果你的本身有一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一些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或是神经不好，有青光，有其他疾病，那你放多焦点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啊。对，你讲到了一个重点，嗯，如果你的视网膜已经病变了， 对， 那或者是有视网膜剥离，甚至有黄斑部病变，然后还有，嗯，其他的一些青光眼等等的问题，换了一个人工水晶体没办法帮你解决其他问题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哈，这个，所以你等于换了那个人工水晶体，但其他部分的眼科问题还是要继续去追踪。 所以要如何选择水晶？一个重点是说，哎，有没有不想要戴眼镜的需求？有没有多焦点的需求？所以病患的需求， 嗯， 啊，再来就是说眼镜的条件适不适合用？这样， 嗯， 不是说越贵越好， 没有越贵越好，来看你的需求。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现在时间11:48，欢迎回到名医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万方医院眼科主任吴建良医师。哦，他上个月去开会，所以没有办法抽空来，所以赶快，我们一个月一次的眼科时间非常重要。大家有任何眼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请教吴建良医师。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张先生， 你好， 阿姨， 我想请问一下，我在4年前啊，因为这个眼睛这个白内障，开白内障，因为我的眼睛啊，开白内障的时候瞳孔打不开，这个因为这个以前点那个 pilocarpine 啊，所以眼、这个 pilocarpine 那种也要 青光眼药， 所以也就瞳孔打不开，就用那种 Iris 晕，就把就好像把眼这个瞳孔撑开，结果以后开手术以后啊。这个有散光，350度的散光。那我现在请教吴医师，是不是可以再开一次刀把散光矫正？谢谢。 嗯，可以吗？ 嗯，如果这个要看一下他那个眼睛的状况哈。那其实这个散光都可以再被解决了哈、嗯。就是说，我们做完白内障手术，如果比方说他有散光，或是有时候甚至是度数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差。不是完全没有度数的变近视、比方说这个水晶体的度数计算可能有一点误差在、那可能比方说近视变300度、那或者散光变300度、那这个当然可以透过在手术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个当然如果是水晶体需要调整，它当然可以把水晶体再换掉，换一个新的水晶体。 嗯， 那或者是说这个可以如果只是度数上面要调整，当然也可以做表面的雷射，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像近视雷射手术、就是把散光或是近视再把它去掉。 嗯， 所以这个是可以再做处理，可以用手术来处理。 好，这是回复你的问题。我们来接下一位是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好，医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现在那个67岁哈，我右边已经做了白内障手术，但是我用单焦点的30000块的黄色水晶体，那我现在就有老花，因为我不知道，那我可以不可以以后有机会去掉这个老花？还右边、左边我还没做。 OK， 好，谢谢你。 左边还没有做好，所以他现在有一边，右边这样应该是就是他的度数给他设定是一个看远清楚， 嗯， 好，所以他就有老花，那他看近就变成要戴老花眼镜。那如果他想要说把这个老花把它去掉，但另外一眼在手术的时候可以再跟医生讨论说，有没有可能用这个一个方式是，当然另外一眼是用多焦点的，好，那就可以看远看近，或者是说，因为右边他是看远清楚的， 嗯、 那左边的话我们可以让他看近。清楚，也就是让它制造两眼有一点点不等式，或者我们叫视差。 嗯， 好、那这个叫我们叫做在临床我们叫单视法，或者叫 mono vision， 就单一视觉 哈、 就是等于是一个眼睛看远，一个眼睛看近。 嗯， 那视差控制如果在200度以内的话，一般病人大家都适应的状况都还 OK。 嗯， 好、那就是可以让他可以就是看远看近都不用戴眼镜。 嗯， 好、所以有两种做法都可以达到说，这个同时。治疗到老花的部分， 但是如果左眼的水晶体还没有需要到开刀的程度的话、那有需要一定要开刀吗？ 不需要，如果 是等到他真的白内障发生再开刀， 等到白内障需要开刀的时候、那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如果可以用眼镜矫正，基本上还是建议就用眼镜矫正就可以。 好，下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医生你好。 是，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刚出生的小 baby， 大概现在2个多月。 是。 那我发现他就是，从开出生到现在，我一直观察他，说他蛮会流眼泪的。 嗯， 就是一直 流泪。 对，他是一直流泪的、但我不知道 两眼都这样还是单眼？ 两眼都会这样。 对，所以你担心这是不是有什么状况？是不是？ 对，是的， 对，这种一直流眼泪的哈，大部分是一个要怀疑的，叫做这个先天性的鼻泪管阻塞的问题。那我、因为我们鼻泪管就是说从眼睛哈到鼻子哈，它有一个管子， 嗯， 那就是多余的泪水要从这个管子排到鼻子去，就是为什么我们流眼泪的时候会一起流鼻涕的原因了哈、那这个管子是在出生有一部分的小朋友，他那个管子是他的下端到鼻腔的地方是被塞住的， 嗯， 不同。 通的。 嗯， 好，那这个通常大概再大一点点它会通。 嗯， 好，那如果是小朋友这么小的话，还是可以先观察一下。 嗯， 好，一般可能到差不多10个月或是一岁之前大部分会通。 嗯， 啊，万一真的不通的话，那就可能要找眼科医师把那个管子啊把它通一下这样子。 嗯， 所以当然你这个时候可以先去给医生看一下说，诶，这个是不是鼻泪管的问题啊，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眼睛的一个状况。 嗯， 哎，那因为很小的小朋友比较难去做一些按摩的动作，哦，一般我们也会建议用按摩的方式，就是按摩内眼角，因为鼻泪管在内眼角，那内眼角那地方有个叫泪囊的结构，你去压迫它，去给它按摩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让那个管子比较容易通这样。 但如果因为才2个多月，如果说爸爸妈妈不太知道如何， 对对，不知道怎么按，所以你建议还是要先看一下啊，如果要怎么样按摩这些，对，看小儿眼科的医生，他会教你怎么样的去处理。 好，嗯，下一位是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两位好，吴医师好。 哎，你好。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醒来的时候啊，眼睛都会有类似像我们的皮肤像有皱褶这样子，像垮了松掉那种情况。 嗯， 那这种情况是需不需要去看医师，或者是要如何去保健 ？OK， 那什么地方有皱褶？醒来的时候 就是醒来的那个眼白的部分啊，就是你向左向右的话，它会有一种好像松开了 啊，皱褶， 连起，就是松开了，好像那个像我们的皮肤垮下来那种状况。 对对对， 那这样子我会担心说，它是不是那个皮已经老化了，还是要看医生吗？或者是要如何去保健？ 好，谢谢你，谢谢。 眼白上面看起来有那个松弛的那种，就用皱褶的东西啊，那个叫做结膜松弛症哈。结膜松弛是我们这个眼白上面其实有一层透明的薄膜哈，半透明的，那个叫做结膜啊。那比方说，那个眼睛如果发炎的时候，它就会充血会红啊，那叫结膜炎。那结膜组织有的在一些年纪大，或者有些动过手术啊，比方说动过眼袋啊，一些眼睑手术的，这个时候它这个眼那个结膜有时候变松弛，那松弛的时候有时候它太松的时候，它眼睛就会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会有时候会流眼泪会痛啊这些问题。那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去用手术来做治疗。 嗯， 那轻症的话一般大概就是因为它只有睡觉醒过来之后才特别会注意到，那可能睡前可能医生可以开个药膏给他点，然后看他症状是不是可以改善。 嗯， 他说真的没有改善，当然可以用手术把那个多余的结膜把它切除。 嗯，好，这个是提供给你做参考的。今天节目最后剩下大概1分多钟的时间呢，我想请主任呢再次的好好跟听众朋友稍微的来分享一下，今天很热，明天很热，而且到下个礼拜一应该到礼拜天吧，几乎都是非常热的天气。 嗯， 天气很热，温度很高，太阳很大，这件事其实跟白内障也或多或少有点关系。 是，因为今天很多病人都问白内障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最好是能够预防哈。 嗯， 那预防白内障最重要就是一个紫外线的部分。 嗯， 好，那当然，出去外面，你可能会注意到防晒啊，怕皮肤晒伤，但是眼睛也不要忘了要给它一个保护哈。 嗯， 不管你要戴太阳眼镜、戴帽子啊，戴阳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哈。 嗯， 阴天也是，其实有紫外线，所以要提醒大家。 但是如果这几天天气这么好，大家要出游玩的时候，还是要记得稍微的做一下防晒，尤其要记得戴墨镜，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眼睛。同时，今天天气虽然好，但外面空气品质蛮糟糕的，应该有很多人眼过敏吧？对不对？ 对， 眼过敏。刚刚医生有讲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请不要随便揉你的眼睛，揉眼睛它就不是一件好事。 有时候他。一揉它整个就眼白就整个肿起来哈。 嗯， 就是会像那个有的病人说好像长好像那个荔枝还是龙眼那个肉一样啊。那如果那样就会更不舒服。 嗯， 所以不要去揉眼睛。 嗯，那如果说真的是很不舒服的话，可以赶快找眼科医师来帮助你解决。 就是你在眼睛在不舒服的时候，像过敏的时候，你可以先冰敷。 哦， 啊，对， 冰敷也是有效的方式， 冰敷也会消肿， 用人工泪液 冲洗也可以， 也是 OK 的。 或是真的有东西进去，你也可以先用生理盐水稍微冲洗一下，但如果症状没有改善，还是要就医这样。 嗯，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吴建良医师，非常谢谢医师，谢谢，拜拜。